的笑容带着笑不过就有一夜好梦。为什么那么快乐听什么故事马上就醒了，那我心肠就静静地诉说千年才不久就那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游泳健身，美味中晚餐，自助火锅，会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218-3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中心14日通报，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勒索病毒出现了变种，传播的速度可能会更快。目前国内超3万家的机构组织，数十万台设备遭感染，广大 Windows 系统用户需要尽快安装补丁，已感染的病毒机器需立即断网。国家文物局近日表示，将全面开展水下文化遗产的专项资源调查，积极围绕南海岛礁和重要的航线开展拉网式的调查，摸清家底。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14日做客人民日报客户端大咖有话栏目，通过直播与网友交流，有谈到虚拟经济时，他表示互联网不是虚拟经济，金融才是。中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近日宣布，在长江芜湖段中华白鳍豚保护地目击拍摄记录到2头疑似白鳍豚。此前国外专家宣称白鳍豚已功能性灭绝。这里是新闻九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燕达健康资讯，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，为使患者得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，河北燕达医院特邀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权威专家来院会诊，并面向广大百姓进行面对面的开堂授课。会诊时间每周六日，授课时间每周六日下午2点。 爱生活，爱健康，燕达健康资讯

各位好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黄伟文的填词，李荣浩的谱曲，并且唱的收录在了李荣浩2016年的1月22号发行的专辑《有理想》当中。2017年这首歌获得了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年度20大金曲奖。 欲望的魔都，高冷的建筑，你像个蝙蝠划过成一道湖，万千个窗户半开着盘古，看谁的饥渴谁有先关不住，等待着追捕，等待被追捕，寂寞的朝阳，美丽的节目，他粉身碎骨，你一度共度，在爱情面前我们都辜负，一起为幸福不如做野生动物，你怕谁？你要谁抓住幸福？有的兴奋一吻也结束，所谓的是爱过孤独，不过是激素。 亲爱的自己，不要太在意一些人，太在乎一些事儿，顺其自然，用最佳的心态面对一切，因为世界就是这样，往往在在乎的事物面前，我们会显得很没有价值。来听到的是许美静的《至少》。 至少我还能单独面对，至少

就我曾经放弃过，执迷不悟还是山楼，追求永恒是一种奢求。我试过等待，也试过冷漠，试过飞蛾扑火，可狭隘的种种理由，每次听起来都是很温柔。 重新来，重新来，重新来，重新来。我的眼泪跨上了夜，那么的脆弱，无法挣脱，不懂为什么离开感动，离开自己，不再爱了吗？一边逃一边伤一边躲，我的眼泪划伤了夜，那么的脆弱，无法挣脱，不懂为什么离开感动，离开自己，不再爱了吗？一边唱一边伤一边躲，爱的甜美，爱的苦涩，都让人执着。我是如此苦苦纠缠着，爱的背后，真心拥有，该走的会走，却应该在风中唱首歌。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，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问候到你们。接下来马上听到这首歌是徐怀钰的《爱是一道光芒》。有的时候我们会真的有这种感觉，爱它就像是光一样的感觉，一个人他分手了之后看到太阳天，也会觉得整个世界都灰沉沉的。这种心灵上的东西，有的时候很难去想象它到底有多么神奇，它会影响到我们所有的感官、视觉、听觉等等。 幸福是柔软的围巾，贴着我放松的身体，轻轻地、甜甜地说着美的秘密。你有花朵的香气，带着我幻想中飞行，柔柔地、绵绵地融化了我的心。爱是一道光芒，停在高高天上，我抬头望，是你的脸庞。你也

里生气了也没痕迹。哦哦，忽然很想拥抱你，吻你，措手不及，这只能想象而已。Honey, honey, 要对你说声对不起，我总是没时间陪你。Honey, honey, 你是否想亲亲你？还是喜欢这段距离？说声对不起，我总是没时间陪你。Honey, honey, 你是否想亲亲你？还是喜欢这段距离？虽然留点空间不见面，反而能够拉近彼此的心。但我需要拥抱的是我总希望你在这里，继续期待好日子，继续埋首工作里，几多在下个假期。哦哦，天空总是蓝蓝的，心情总是快乐，直到我在你心里，直到我在你心里。 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，听到的是 Olin 的拿走了什么。这个是由葛大为作词，李荣浩作曲， Olin 演唱的，收录在2014年的12月30号发行的专辑《罪恶感》当中的一首歌。 梦常常望着窗口，也觉得下巴像少个看好的我们，隐身在彼此视线。你变得开朗，他语带保留说你没落单。你们幸福就好，细节就不必对我讲。爱过几个人，怎么还不够？他们明明都比你更爱我，你到底拿走了什么？全世界都不说。你说谎过几次都瞒不诚实了，为何我会难过？你究竟拿走了什么，让我寂寞？不管谁在窗那边，都讽刺我。贴心的示范，不干涉各自明天。我要我乐观，不让共同

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三，我爱的人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思维音响。 被遗忘在大街上，是昨天的忧伤，人就是那么倔强，不愿承认慌张，失去了方向，心疼是流浪，渐渐地明白，寂寞的时候我真的只想一个人歌唱。爱情不该只是迷路在城市守候的孤单，曾问过几度你没有遗忘，但我默默无助，下起的大雨将会冲淡着你我，心中逐渐变迷离的方向，自由自在飞翔。受伤，心会自己坚强，失去了方向，也不会怎样。希望你明白，寂寞的时候，我真的只想大声地歌唱。爱情不该只是迷路在城市守候的孤单，曾问过几个你没有注意我，让我默默无助，天空就要下起的大雨将会冲淡着你我，试着逐渐变迷离的方向，自由自在飞翔。 很真诚，他有着自己的想法，他的音乐理念呢更加的注重于音乐的本身能够赋予音乐的活力，他具有青春偶像的气质，综合素质比较高。来听到了接下来这首歌是因为爱过你。 这里的天越来越冷了，就像当初分开的我们，爱过恨过也挣扎过，不过是让彼此更看清了，试着承认我们分开了，微笑去看这城市夜色，万家灯火孤单的我，谁会知道这夜有多难过？因为我爱过你，所以爱过你，这死心的痛，我又能和谁说？ 笑我，也都自顾自的熄灭了。因为爱过你，所以恨过你，恨你恨到甚至讨厌我自己。多想你回来，多想你知道，其实我的肩膀还有你的温柔。甚至讨厌我自己，多想你回来，多想你知道，其实我的肩膀还有你的温柔。 继续来听到的是被风吹过的夏天。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林俊杰和金莎的一次聊天，在那一次的聊天当中，金莎谈到了自己在三亚拍摄广告时的一段感情邂逅。林俊杰听着金莎的倾诉，但音乐的旋律就已经在脑海当中记录，于是就有了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。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跟沉淀。如今风依旧在吹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全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。我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更遥远，后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。我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又会回到从前。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，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肯沉淀。 风依旧在吹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却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。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。

身边爱过你无人其实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苏打绿的音乐没有刻意的落笔，也没有虚伪的诉求，但是呢却极其的真诚和善良。多元的音乐喜好和风格的撞击之下呢，造就出了苏打绿无法归类的一个音乐风格。而接下来的时间听到的是说了再见以后。 愁到底是什么，让花雨落十三千丈黑发，碧城枯柳是凋谢的花瓣，念旧的风是往日的欢呼，又来折磨你会不会剪去欢乐的回忆，照亮我离奇拉长时多里，芳草无尽曾经想看了不明，如今花无语飞过秋千去道别的你，古怪的脾气，离别也去，你执迷的犹豫，幻想清醒我孤独的身影，飘零一地是

衡，才学会成长。哦，这些想念还在我心中收藏，点点滴滴那段时光，生命某一段因为你而发亮，直到今天还不能忘。 一个懂得爱的人，宁可扮演输家，也不去打败自己的人。打败了他，你想得到什么呢？爱就要懂得让步，让步在情感中不是退却，也不是从权，而是一种尊重和一种人格，一种胸襟和一种涵养。懂得让步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来听到是郑秀文的《初见》。 你说明天就等明天，明天似乎离我太遥远，我在思念，只能思念，有思念天窗没有你的眼，寂寞冲破了底线，在心中盘旋你看不见，任由心痛在蔓延，怎么勇敢去跨越？跨越，怕感情成了茧， 你爱还在不在？ 全世界都在变， 就是为了你存在。 你纵然不认为，却从不曾了解，我要的不过就是那难听的感觉。怕真心去了解，我已经走不开， 不得不为你开， 也只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？只给你。